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 Penny 戴佩妮。 怪异，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同我一样喜欢收集限量版的物品。跟住落嚟，要同你分享嘅呢一个系关于收集公仔嘅真人真事。放喺车入边嘅公仔，呢个发生喺好耐之前，唔知你记唔记得？有一段时间，大家每个星期都会一窝蜂咁抢住去快餐店买佢哋限时推出嘅公仔啊！当时阿乐同好多人一样，一到时间就去快餐店度排队抢公仔，大家真系食汉堡包食到惊啊！嗰阵时，不过成绩都算系唔错嘅，有几个系列嘅公仔都俾阿乐成功抢到完整嘅系列。当时买到嘅公仔，阿乐都会放在车入面，所以当时他的车大部分的空间都放满这些公仔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阿乐发觉公仔可能因为长期晒到太阳开始甩色，于是阿乐就将所有公仔用吸尘机吸干净，然后就拿入房，书柜放几个，床头又放几个，跟住问题就出现了。有几次阿乐放学回到家，会发觉公仔位置被调转了，开头以为是妈妈打扫房的时候整乱了公仔的摆放位置，跟住公仔有时会无故跌落嚟，甚至有些会抱埋一起。阿乐就问妈妈，点知妈妈讲冇喐过啲公仔，唔知咁，阿乐仲试过几次听到房入边有声，但系一打开门入边冇人，同埋啲声都停咗。而自从阿乐将啲公仔放入房之后，就经常发噩梦。有一次佢梦到有一个阿伯同佢讲：你做咩混我喺呢度啊？我要翻我屋企啊！或者系见到几个小朋友一直追住佢，要阿乐陪佢哋玩。最恐怖嘅一次，阿乐梦到一个红衣女鬼七孔流血，捻住佢嘅颈。当下阿乐感觉自己好似俾鬼砸咁，喐都喐唔到，仲唞唔到气，几经辛苦先至扎醒。但系就发现颈度仲有手指印，而阿乐唔知点解开始好惊见到阳光，佢用好厚嘅布遮住房嘅窗口，又唔俾其他人入佢间房，而且冇晒胃口，仲食好少嘢添。因为咁，阿乐精神变得好差，仲病咗几次。见到阿乐咁嘅情况，妈妈就透过朋友的介绍找了一个师傅，趁阿乐回了大学上课的时候就带师傅过去看看。师傅一入到屋就已经感觉到阿乐间房充满怨气，师傅想打开房门，明明道门没锁，但是两个人用尽力点都打开不了道门。师傅即刻在他的布袋里拿出一道符，边念咒语边拿起道符在门前挥动，突然道门就自动打开了。师傅叫阿乐妈妈在客厅等，跟着自己就入了间房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师傅出来说要将所有公仔带回去超度。原来公仔放在车里面，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会引来一些在马路上游荡的孤魂野鬼，因为他们死了之后找不到躯壳，就附身在这些公仔上。 有些鬼魂会互相抢夺喜欢的公仔做躯壳，有些其实是想周围去，但是因为被阿乐带回家，所以就骚扰阿乐。而大部分附身在公仔上面的鬼魂都是在马路上枉死的，所以怨念真的很重。师傅用了一个特制的布袋将所有公仔带走，阿乐回到来见所有公仔都不见了，就很生气，打烂房里面的东西发泄。妈妈觉得阿乐就好像变了另一个人一样，妈妈急急联络师傅，师傅屈指一数，闭！师傅即刻叫阿乐妈妈给阿乐的相片去看，然后师傅就用法眼在这么多个公仔里面找到阿乐。原来阿乐的魂魄被一个怨灵逼出体外，困在其中一个公仔，而这个怨灵就上了阿乐的躯壳。师傅带埋助手赶到来阿乐的屋企，见到阿乐不停发出怪声，而且面目变得好恐怖，好狰狞。师傅要个怨灵俾返躯壳阿乐，怨灵唔肯，讲唔掂数，师傅就同助手联手制服阿乐。师傅用红绳绑住阿乐，仲喺阿乐身上贴咗几道符。之后师傅就不停念咒，个怨灵不停挣扎，不过过咗一阵就晕咗。师傅的助手拿出个公仔交给师傅，师傅将公仔放在阿乐面前，再次念起咒语。只见阿乐原本灰暗的面慢慢有回血色，反而是个公仔颜色变得暗淡，原本微笑的表情都变了嬲的样子。师傅立即将公仔放入布袋里，临走的时候吩咐阿乐妈妈要将阿乐间房打扫干净，同埋要打开晒所有嘅窗，要有阳光，同埋保持空气流通。过咗几日，阿乐逐渐恢复精神。妈妈问佢知唔知发生咗咩事，阿乐咩都唔记得，净系话自己好似瞓咗好耐咁，但系就不停发噩梦。阿乐好清楚记得梦入边有一个红衣女仔说自己是被人先奸后杀，跟住弃尸荒野，而个红衣女仔认定阿乐就是凶手，一直要佢填命。过了两个礼拜，阿乐同妈妈去到师傅的寺庙，师傅帮阿乐做场法事去驱走残留在阿乐身上的阴气，之后就同阿乐讲，个红衣女鬼会认定你是杀她的凶手，是因为你的车和公仔。师傅助手打开平板电脑，入面有个新闻报道一单奸杀案，凶手被捕之后，警方展示凶手行凶的车，型号和颜色和阿乐的一模一样，而且车上面都有同一批公仔。你又信不信放在车里面的物件，特别是公仔，真的会惹到他们来的？好彩我车就没放公仔，如果你有。听说到今时今日，阿乐偶然仲是会发梦见到个红衣女鬼对住他发出怨恨的叫声。 酒吧，雪龙区 FM 98.8，我是孙燕姿。